第171集送回来了。 冬日过得很快，好像一眨眼就能过去十几天一样。一月份的时候，寒冬腊月，离过年就20多天的功夫，最后一批从京城送往北疆的信终于到了诸位将领的手里。驿站的人糊着满脸的雪，层层叠叠的衣服也挡不住寒气，被冻得瑟瑟发抖，朝着薛老将军道： 将军啊，这是年前咱们驿站最后一次前来送信了，之后要是想要送信就要等到年后了，那时下官会再来这边收信。 这信自然是常规的书信，不是有关北疆战事的奏折。薛老将军笑呵呵道： 好，我等记下了。 等驿站的人走了之后，有人上前查看，惊讶道： 嘿，怎么全是寄给薛九瑶的东西啊？ 薛远原本漫不经心地站在一旁，完全不认为自己会收到回信，听到这话眼皮一跳，大步上前一看，可不是，落在最上面的一个大包袱上就别了一个写着薛远两字的纸条。 这一个大包袱都是寄给我的？顾元白能给我回封信就不错了，这架势难不成是把我心心念念想着的什么贴身之物也一起寄到北疆了？ 这个包袱大得显眼，人人都围在了薛远的身边，混着醋意和羡慕的道： 好小子，这也是家里人多么想你，得给你寄了多少的家书啊。 薛老将军捏着他手里薄薄两三封家书，觉得丢人，看着薛远都格外不顺眼。 你娘寄给你的？ 薛远眼皮跳了好几下，心情混杂着不敢相信和受宠若惊，他抱着包袱就往外走。 我去看看。 薛远三步并两步地回了自己的营帐，把门紧紧一闭，激动兴奋地去解着包袱。 顾元白不可能给我一封封回信的，这么重的东西，是不是连顾元白贴身穿的衣服都给寄来了？有没有用过的手帕？用过的银块？ 包袱还没打开，薛远都好似闻到了顾元白身边的那股香气，悠长绵绵，浓郁尊贵，薛远几乎可以溺死在这种香气之中。 哼，这绝对就是从皇宫寄出来的东西。 薛远嘴角勾起笑意，眉头一挑，神采飞扬，包袱一打开，里面率先就滚出来了一个翠绿的玉扳指。薛远目光一凝，眼睛追着滚走的玉扳指，及时伸手捡到了手里。 这个玉扳指不是我送给顾元白的东西吗？ 薛远心里升起了些不好的预感，他将玉扳指攥在手心，往包袱里翻了一翻，样样都眼熟极了，全是他寄给顾元白的书信。里头是有一件衣服，但那件衣服是薛远的衣服，是曾经顾元白在薛府躲雨那日借穿的薛远的衣服。薛远攥紧这件衣服，眉头深深皱起，他把脸埋在衣服之中一吸，好像还能吸到顾元白身上的气息，吸到那日雨天清清冷冷的诗意。 为什么我给顾元白的东西都被寄回来了？是不喜欢洗碗单的头颅，也是我曾经碰过头颅的手要给顾元白剥离之时，顾元白都嫌弃我的手不干净。 想是这样想，但心里的焦灼却越来越深。薛远的下颌绷成了冷硬的模样，一一将包袱里的东西翻找出来。终于他在最底下找出了田福生的一封信。 薛大人，以后不准再给圣上写无关边疆战事的信了。圣上说，如果写了一个有关风月的字眼，那么就按罪处置。还有，薛大人，你曾经讨要过这个玉扳指，圣上便派人将东西寄回给你了。圣上说了，让你交给未来的媳妇儿。 田福生写在信中的语言尽量委婉了一些，但圣上的原话他直接给照搬了上来。看完信的薛远傻了， 他攥着圣上穿过的衣服，看着一地写满他心意的信封，彻底懵了。他低头将田福生的信又给读了五六遍十几遍，翻来覆去的读，甚至开始倒着读，但怎么读也搞不明白顾元白为何会说出这样的两句话。 难不成是我书信之中的话语太过大胆奔放，因此惹怒了顾元白？可是我早就这么大胆了呀，我奔袭回京城的那一次不是也与顾元白亲昵了吗？这样的人会因为心中的昏华而生这么大的气吗？回城的时候还是千里护送，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薛远越想脸色越是难看，手背上的青筋爆出，手中的玉扳指发出了承受不住的咯吱声。他被这声音唤醒，低头展开了手。那个翡翠玉扳指还好没有碎掉，仍然通透沉凝地待在他的手心。薛远将这个玉扳指戴到自己的手上，他的掌心比顾元白的掌心大，指骨也比顾元白的大上一些。在顾元白大拇指上尚且要宽松的玉扳指被他戴在了另外一个手指上。薛远站起身，眉目压抑。 是谁同顾元白说什么了？谁同顾元白说了我的坏话了？到底是谁说了什么样的话，能让顾元白将这些东西大动干戈地给送回来？ 薛远心中暗潮涌动，越想越深。 是谁？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